高维维护啊。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拍一堆回去的朋友的画面。对啊，因为 其实，在第一天的前天晚上， 我是来欧来的，我的礼物是充电完啦。 恭喜恭喜！ 成果展示一下。 哦，原本是77公斤啊，现在近12，近十 二。恭喜恭喜！ 然后，我现在是居住在台北亲戚家，他们家是深蓝，所以我可能要低调一点。可是上来应该就不用低调了。现在最近很多大人跟我讲说热血很好，但是不要太超过。你他妈热血会跟人家犯法，会跑去给警察被打，你是靠北哦，看，脑袋有问题还会这样吧？有人会因为热血就这样子跑出来吗？你去那个立法院那样子随便打卡，然后拍个照，哦，干，我今天好热血，我今天来跟你报名，他妈的嘞！然后我3月19号晚上是当纠察的，我前几天我听大家干纠察干的很用力，我是要跟大家讲纠察真的很辛苦。我今天不是要把你们干的呀，是我真的要干那些听不懂人话的，他妈医疗通道叫你保持让畅通，然后叫你加快脚步，他妈给我站在中间拍警察，你是白痴吗？干！然后第二天早上，学生嘛，大家都鸟兽散了，然后我就进到那个侧门里面，那个警察飞飞那个盾牌前面，摇滚区前三排，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妈是没有生胆给我的，我他妈人生第一次靠警察这么近，干，抓塞嘞，抓到要死啊！然后就要讲那个台道50万人，我干你娘嘞，感动到快死了。当初讲说要10万人的时候，我就很担心，因为服贸是一种就是很难让人家分辨是非的东西，因为它很模糊。当初洪仲丘那种是非很分明的，那个国防部他妈的就是黑箱作业，才20万人上来。然后今天我的当初在凯大的时候，35万人、50万人，新闻报最多50万人，可是我干他妈的在现场说70万人啊，干你娘嘞！然后那个3月19号，我是骗那个亲戚讲说，我跟朋友去玩，去住2天，然后我他妈的就被 TVBS 拍到。 那你亲戚有在 TV 上看到 吗？就看到了啦，隔天就问我说：“你昨天晚上在哪里？”我还在想说，我要跟我朋友串通一下，我昨天晚上在淡水还是在西门町逛街啦。 那你要不要现在打电话给你亲戚，讲说你在全民干嘛？ 来去， 来去， 好不好？ 我住花莲的，我即马住的是 台北 新店那边的。没有存他的电话。 不要假装找不到。 没有，我有传讯息给他，我有传简讯给他。 对不起，如果 等一下这个大地 等候，打通的时候记得上来回来看。好，我们下一位。 我最后要看一下那个，我先声明一下，我是一个不算资深，但是也没有很之前的那个舞迷啦，五月天啦。哦，讲到我就气，所以不蓝不绿就算了，不读是傻小啊，干。隔天我还在听入阵曲，干他妈的，白痴了。 听入阵曲不如听千本樱，千本樱还比较嗨一点。 干你个鸡巴！你知道我听到歌单尾的时候，我超高兴。结果，干我住台南啊！ 录音，就是要录一些记录。 刚找你耶， 有人在对，刚才大地在找我。 对，上集是对的。 我没那个，对啊。我们还有个事情要先走。 我说， 想玩，遇到想玩人，来自香港新系台湾，在台湾扎根二十年左右。 昨天那个战力超强的北艺大台南妹，今天可以来现场干一下。他如果来的话，就给他插一个队。好，小心，现在是要开干，不是自干，你小心平衡。 没有，我很久没有被干了。 对啊。 对， 那你要不要在现场争取一个？